大家好，一年一度的书展又来了。今年的新书除了有郁文的《敢有高人动地哀》，还有台长梁锦祥的《香港之死》，还有李仪先生的《世道人生之香港无敌》，天谴报应自作业。最后还有万众期待的郁文栋笃串2019，我讲故我在 I am still here 的高清现场录影 USB。而我哋摊位就喺 Hall One 一 B A 四零，到时见啦。 Hello， 天元简美又同大家见面啦。 嗯，今日好热。 今日似乎应该破纪录咯，应该都 阿天师傅都系咁揸住把线。 咁我哋喺冷气房里边都要揸住把线，即系你话谂下都有啲热啦。今日就 今日好似新界录得37.9，即系38度， 差唔多38啦。咁、我哋头先喺楼下咧，我哋攞住个手机睇咧，都35度。 即系其实好似当早排我哋都讲啊，啲师傅都话咩啊？今年嘅天气啊， 我哋都会讲咗 系好极端吓，热得好劲， 真系热得好。 咁即系嚟紧嘅冬天系咪真系会冻得好劲啊？ 可能会有几日咧就会极冻，可能会去到嗰个可能咧会。凍到可能好似前嗰年啊，前嗰年咁樣10度8度啊，持續好多時， 但 係 都 唔會段時間， 十度八度都行啫。 可能會落更低 啲，零度啊嗰啲啫， 更低咯。 但係而家最緊要係捱過咗夏天先，熱得好緊要。 呢個夏天就真係好難捱㗎啦！你諗下，今日嚟講都已經我哋喺市區温度。今朝早 35度都有， 35度。头先啱啱睇个手机，啱啱35度啫嘛。我哋呢度楼下 最惨热得嚟，冇风焗啊！ 冇风，我哋今朝早喺铜锣湾饮完茶出嚟咧，哇！铜锣湾系焗到咧，系呼吸唔到。 好似嗰啲空气指数都好高啊！ 好高啊！嗰个指数，嗰个叫咩指数啊？嗰个叫做 即系总之有啲嗰啲叫做咩 室外嗰啲咩离子嗰啲系嘛？ 嗰啲叫咩啊？总之系空气。即系嗰个混浊程度啦，吓 嗰个粒子啊，悬浮粒子啊，嗰啲咁啊，叫做 系啊，鼻敏感嗰啲咪容易成日打黑黐咯。 鼻敏感、心脏血管有问题嗰啲，真系哮喘，真系唔好去铜锣湾。今朝早我都顶唔顺，好彩嚟讲架车好快到，跟住嗱嗱临上装。若果唔系真系顶唔顺，系唞唔到气啊，直情可以咁讲啦。咁咁冻嘅天气啊，要 咁热嘅天气， 咁热嘅天气，大家 饮翻支靓水， 饮翻支。靓水啊！呢支靓水好特别噶。 呢支咩靓水啊？ 叫做 Ulaka， 好似叫做话喺新进噶喎。呢支 个名都咁，佢里边个樽都好靓啊。 系啦，佢含有好多啲好有益嘅物质喺里边嘅。咁啊，我依家呢排都饮紧佢。 咁咪饮水嘅就 系水咧， 生命之源嚟噶嘛。 水咧就即系好重要嘅，即系我哋咁嗱，风水个水嚟讲都系讲水质。嗱，最近嚟讲咧就有一个新闻报道咧，就系讲紧荃湾啊，荃湾呢一个近呢一个丽城啊，嗰个叫做咩爱之恋系嘛，好多新屋开始入伙啦。但系发现到咧嗰度嚟讲咧，原来嗰度咧。嗰啲水好臭啊！其實嗰度咧係以前咧，我曾經都住過喺嗰度嘅。咁啊，點解要搬呢？就係感覺到嗰啲水越嚟越臭。咁同埋咧，同啲客户去睇風水嘅時候咧，唔建議買嗰邊嗰啲樓嘅。因為點解咧？嗰啲喺風水上面嚟講咧，係濁水久氣。嗰啲嚟講影響健康之餘嚟講咧，影響嗰個風水係更加大嘅。嗰度嗰啲水依家已經係點咧？原來咧就係話佢哋嗰啲新樓嗰啲嗰啲渠啊，原來喺嗰度排出嚟，依家原來已經係10年噶啦。我早我就正正搬咗10年，嗰陣時發覺有問題，搬咗10年，佢哋就真係喺嗰度咧。你企喺嗰度咧，就咁嘅天氣嘅話咧，你就算住喺嗰附近嗰幾個新嗰嘅屋苑，一企出去露台，已經聞咗一陣好臭噶啦，已經。咁依家嚟講，原來解決唔到嘅，原來佢已經薄好曬嘅。原來薄好曬啦！ 呢啲係犯咗風水上嘅未煞， 未煞呢個係大忌嚟嘅。原來根本上咧，喺呢幾棟豪宅屋苑嘅時候咧，就原來咧就係話佢哋係唔知啊嘛，佢哋唔知嘅。咁原來就係話喺嗰個啱啱咧，就係嗰個叫做嗰度係咪叫南巴勒海峽啊？嗰度好似嗰度啊嘛，就喺嗰度排出去嘅。原來依家咧就揾咗一啲綠色嗰啲好厚嗰啲帆布咧，就冚住嗰個位，企圖遮擋。但係咁熱嘅天氣，我同你講真係唔掂。住喺上面嚟講，就算30-40樓都聞到嗰陣味啊，好陰功。因為點解咧？最近好似係大台好似係做咗個 feature 咧，就係探討呢件事嘅。 咁呢件事有排搞啦，我同你讲，即係呢个就係风水大忌。嗰度嚟讲呢就反而呢就调返转唔好买向海啦、嗯、要调返转买对里面啦，但里面呢全部都係荃湾区工厦嗰度吓嘛。咁大家自己 工厦啲联头又唔係咁好。 係啦，联头就唔係咁好，因为嗰边嚟讲都睇过下。咁你话其实白云嚟讲呢嗰边一路沿住落呢青山公路嗰边嚟讲都 OK 嘅。咁就但係突然之間個水質唔好嘛，所以嗰個長期嚟講咧，嗰度啲水係唔喐嘅，我哋要活水啊嘛。啊，佢有時候有啲叫做咩，有啲貨櫃輪經過嘅都會有。咁、嗯、佢但係真係同維多利亞港係唔同，維多利亞港個水質啊、深度啊，同呢個南巴勒嗰度都完全唔同啦，係咪先？咁啊，所以大家自己留意一下啦。嗱，住喺嗰度嚟講啊，真係變苦主噶啦，呢家嗰度真係都幾大問題。 水質影響啊，真係你去到邊度都係有影響啊！你健康啊最緊要啊嘛，係嘛？ 係啊， 即係不論風水上或者甚至乎，如果係食水嘅話，飲落肚嘅都又係出事嘅。 因為水源嚟講咧，依家嚟講咧，就好似香港嗰個水咧，真係冇以前咁好嘅。 嗯。 所以香港依家咧就好多人都會用一啲比較好啲嘅水機啦、過濾器啦咁樣咁。同埋啲真係有啲優質嘅水咧，真係唔係咁多啦。反而咧，我喺台灣咧就飲嗰隻法國入口嘅水，香港冇得賣嘅。咁佢都唔平嘅，一公升都賣港幣大概100蚊左右，一支水100蚊，咁啊好貴，真係好貴。但係佢真係飲落口咧，佢唔使雪都好啦。你諗飲落去係好清涼，人哋係好天然嘅、好優質嘅水，即係好似呢啲咁樣啦。咁所以嚟講咧，水係好重要嘅。飲水嚟講啊，對健康好重要。大家天氣熱咧，真係要飲多啲水。我哋今日都唔止百杯， 飲咗好多啦，真係飲咗好多水。 咁好啦，今日講翻下 有啲咩題目？ 係啦，生活內生活玄學啦，或者我哋今日講交代翻上次啊黃師傅。 生活玄學之前講講呢、這個。 講講你十七號咧就做咗呢一個專道貴生嘅法會。 係啦，即係 琴日嘅。 今日我哋而家錄影緊係十八號。咁啊，琴日即係十七號就星期三，咁啊，琴日都好熱啊，咁樣，哇，真係濕曬出曬汗。咁而家喺途中所見咧，就其實係一啲製品同埋我上大鄉嘅一啲其中一啲圖片嚟，因為其實影咗好多嘅，不過就冇可能每一張都擺咗出嚟。係 啦，但係嚟講就點解要正正要擺咧、嗯？因為擺咗個豬頭出嚟，大家睇一睇。 咁咧，而家喺五幅相當中咧，其實最大幅嗰張咧就。嗱咁當然啦，就睇你自己，即係你可以話個幻想力啦嚇。咁、啊、我哋就睇我自己睇到咧，其實當時我喺化緊啲製品嗰陣咧，其實都見到有啲衣紙咧。當然呢張相係其中一張嚟嘅，咁仲有啲都影到嘅。咁我會睇到佢，即係我望落去，咦，好似而家有豬頭喎、啊。嗱、啊，正面望啊，即係你。即係個豬頭係正面對住你，佢唔係打側對住你啊！ 見到兩隻眼，見到豬耳同埋見到個嘴， 係啊咁樣， 豬鼻， 係啊咁樣咯。咁啊，所以就即係好形成，好即係好神奇啦，可以話。因為有時其實如果有好多時有啲朋友如果有做一啲祭祀儀式啊，或者去做一啲譬如超度嘅嘢咧，咁好多時即係。在相中或者一個形態都會出現了你當時那個所見到不同的形狀。今次都是主要做幫那一萬頭豬去做這個法會的，即是不是因為這樣的原因所以在個幻化當中出了那些製品燒到咁上下之後就形成了一個豬頭在那裡、當中就整個過程其實都是做了幾個鐘燒 嘢，由開始搭元寶開始 講，搭元寶就搭了很多，好喺兩三日噶啦。咁但係就淨係講琴日啦。咁啊，琴日中午開始嘅，咁正正係烈日當空啦。咁啊，當然啦，屋入邊出邊就都有個有簾篷有頂嘅，不過咧就好奇怪嘅咁。亦都好神奇啊！可以話因為成個天咧，當時咧其實就係、是。有少少太陽，但係都好多好多咩咧？好多好多雲啊！但係就唔知點解咁特別啊！就正正喺我哋個壇上邊咧，個頂咧就冇雲嘅。 嗰即係個太陽就照耀住咧，就真係冇雲嘅，周圍都好多雲嘅。咁同埋咧，當我哋做完呢個儀式過程，化曬啲祭品之後啊，即係所有祭品化曬咧，我記得應該都做咗三個鐘頭，三個零鐘頭到先。啊，跟住係點咧？落雨。 嗯， 啊、跟住先至落雨啊！咁其實當其時咧，未做完嘅時候咧，喺外圍都好多有啲雲咧，係比較即係望到似烏雲咁嘅。咁啊，但總之就做緊過程當中就冇啊，做完先至落咗幾分鐘雨啦。咁之後就冇嘢啦。咁啊，當時其實個過程都係都好順利啊，完全任何阻滯都冇。咁啊，唯一就係熱啦，係嘛？即係當然就一定係成身都濕曬噶啦。咁啊，亦都順便喺呢度咧，就多謝總數計埋我哋就有45位嘅 善信。 善信係啊，咁啊喺呢度咧就順便多謝大家今次嘅捐助啊，因為嘅呢個幫忙咁啊，可以能夠順利圓滿咧就。啊！幫到呢一萬頭豬咧，就得到一個機會超生啦。咁、我哋都係咁。其實咧，琴日喺入邊咧有一個師傅咧，因為佢有法眼嘅，咁佢其實睇到啲嘢嘅。咁啊，當然我就睇唔到啊。我都成日強調，我就冇法眼嘅。咁睇到佢都睇到好多。當時其實就唔係淨係豬嘅，周圍好多眾生咧都有埋嚟嘅，就坐啲蓮花船啊。蓮花船係即係叫做去咗第二個地方啦，係啦，往生啦咁樣，咁啊希望喺透過呢次法會啊，幫到眾生往生之後就能夠重新投胎咯，咁啊嚇，咁啊呢度就再次多謝各位善信嘅捐助啊，咁啊呢次法會就真係順利成功啦， 順利而且非常之圓滿，係啦，係嘛？ 咁啊，咁啊，系咁多。咁我哋 之後就希望嗰啲生畜啦，健健康康啦。 亦都希望各位善信身體健康啊。 同埋喺香港嘅市面嚟講，就恢復翻唔好$100一斤豬肉啦、啊。真係好犀利啊！唔係講笑，我都話去茶餐廳食飯，阿老闆娘話點解得兩塊嘅？佢話冇計啊，啲豬肉貴咁嘅，真係得兩塊喎。佢食梅菜扣肉，原來佢用新鮮豬肉嘅嗰間深水埗金河啊，大家都成日去食下試下。所以嚟讲咧，就做完超生法会嚟讲咧，都希望牲畜啊、人口啊，咁啊，大家都会 化怨气为长和， 系化怨为长和啦。咁啊，咁样，咁啊，跟住落嚟，我哋再睇一睇今日生活玄学。嗱，生活玄学嚟讲咧，就其实点解我哋都讲翻下啦？有个生活玄学就系话喺我哋嘅生活当中咧，我哋。去年呢我們是用運用了一些玄學的知識技術去預示了某些事可能會發生，有些可能未發沒有發生，但大體上來說呢，我們用八字或者用紫微啦，一般呢或者用易卦，不同的一些學理，即是玄學的學理和一些技術這樣去推論，發現到呢就是說若果一出現了有些應數的話呢，都叫應數啦，是吧，就是應了個意啊、象啊這樣出來呢，就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這樣可以這樣，即是去年呢我們說強調了呢，就紫微四化呢己母貪糧曲呢，那貪糧曲呢，那我們都是叫做屬於叫做文書啊、藝術性質啊，甚至乎是口舌方面，化忌就全部調翻轉。 調翻轉啦！ 咁我哋上嗰次都講啦，即係話文曲化忌，女議員都會爆粗啦咁樣啊！咁我哋要 同埋真係應都係應咗喺女性 應咗喺女性方面啊嘛！咁啊一個好有趣嘅新聞咧，咁啊我個偶像啊都係叫做阿 Sammy 啦，咁你知道我哋都戥阿 Sammy 唔抵嘅，有時候有啲嘢之前發生咗一啲事啊，其實令到佢都好傷感、好傷痛。咁佢喺第一場演唱會嘅時候喺度噏噏噏噏嘅，突然之間咧就唔覺意咧就疑似粗口，咁啊但係嚟講咧就聽到嘅人都應該都當晚都可能都幾清晰一下。咁啊點解咧？咁啊大家睇到個標題啦，咁我就專登就吸咗吸報紙嘅標題啦。Sammy 咧就感觸傷痛，哭了出嚟係嘛？首場 show 咧就不慎咧就爆粗咁啊惹大笑咁樣。咁其實背後嚟講咧，我哋唔係覺得好笑咯。似乎嚟講喺個心裏邊有啲嘢咧， 就真係突然間咁爆咗出嚟，大家都希望意會得到。但若果我哋用玄學角度嚟睇咧，呢、這個文曲化嘅女性嚟講咧，就不經意啊，少咗個經字，不經教粗咁樣，咁啊出現咗。咁啊，我哋覺得誒睇下呢樣嘢，即係話都有啲名人嗱，佢哋喺啲公眾場合都會咁樣嘅。就係、是、其實今年嚟講咧，個氣場啊真係好差啦，講真。咁啊，文曲化忌咧。就方方面面好多嘢都陸續都出咗嚟啦，係嘛？咁我哋咧就舊年亦都提過一下咧，就話誒、哎、智能身份證喎、哦，咁、我哋梗係希望智能身份證啊唔好有任何差池啦，咁係咪？咁原來嚟講咧嗱，我哋話文曲化忌，我話當日咧我哋講話誒智能身份證都可能會出現問題㗎，咁可能咧就話可能有啲資料上面有錯漏啊，有閃失啊嗰樣嘢。誒咁啊啱啱就前嗰日咧就。出咗一個叫隔空泄密嘅智能燈柱座監控喎，咁咁啊揾咗啲專家，嗱我哋唔係專家嚇，咁啊叫 RF ID 咧，咩射頻技術咧，嗰、那個啊射頻識別咧就大致上係咁樣嘅，即係話咧就係、是、你攞個身份證出嚟， 冇錯， 有呢個咁嘅技術咧，一射咗落之後咧，就對方就已經可以將你嗰個資料全部攞走曬噶啦。 即係呢個可能對私隱嘅影響 咧，影響好大，非常之大。因為點解咧？佢話其實嚟講，因為訪問咗一啲嘅專家啦，咁、那個專家咧，佢係直情話：你唔攞出嚟啊，你擺喺個銀包裏邊都有機會啊。佢咁樣嗱，呢個可能係一個好大嘅漏洞嚟噶。咁我哋點解攞出嚟講咧？嗱，除咗玄學嗰、那個預示有呢樣嘢出現之後咧，咁其實係咪真係咧？要諗一諗嗰個保安系統嘅問題，因為我哋就本身唔係專家啦，咁但係因為咧，我睇咗呢個新聞之後嚟講咧，就引述個專家所講啦，好似話教人點樣去防係應該用石紙包住㗎係嘛？石紙包住佢咧就 咪真得咧？ 係咪真係得？同埋用石紙包住好似咧就。好好唔方便咁樣，我包住用石紙包住嗰個身份證，再擺翻落銀包咁樣，係嘛？咁咧就所以嚟講咧，就係話大家換咗智能身份證之後嚟講咧，可能咧要做翻啲安全功夫啊，甚至乎咧可能會衍生到一啲有石紙喺裏邊嘅銀包出現，都唔頂嘅喎，因為呢一樣嘢。而令到另一個新的產品出嚟，大家可以諗下，如果做銀包嗰啲，就係話呢個防呢一個射頻識別嘅銀包咁係嘛？咁咁啊， 商機嚟， 商機嚟㗎，呢個係商機嚟㗎，真係商機嚟㗎。因為你一物治一物啊嘛，你即係大家都驚有呢一樣嘢啊嘛，而且嚟講話，原來可能你就咁樣。自己袋住喺銀包嗰度，都可能都會洩漏自己嘅一個 資料， 個人資料出現喎。咁係咪真係要防咧？咁嗱，單單就咁巧啦，就喺文曲化忌咧呢、這個智能身份證咧，其實我哋舊年都講咗噶啦，已經咁。但係就喺邊一個部分會出現咧？咁啊，咁啊，正正咧就新聞咧就講咗呢樣嘢，咁啊同大家一齊分享下，亦都係可以提醒下大家咧，攞身份證攞新嘅身份證之後咧，做一啲防備嘅功夫咯，係嘛？咁所以玄學咧，其實有佢本身嘅作用嘅，係事實嚟，真係嘅。咁的正正確確就係話，舊年唔發生，點解會今年發生咧？啱啱就係有智能身份證出現。嗱，另一樣嘢嚟講咧，本來咧我係想做一個圖出嚟嘅，因為有古書咧，其實就唔係好想講噶啦，因為你知道大家嚟講學玄學咧，就好多唔同嘅派別，好多唔同嘅學理。咁我哋呢一邊嚟講咧，就其實其中咧有一個四化嘅學理咧就係咁嘅。咁啊要提一提，今年嚟講咧就幾年咧，幾年嘅四化嚟講係己卯貪糧曲。原來幾年嘅四化原來係好特別嘅，係有兩個化忌出現嘅。另外一個化忌嚟講咧，一般嘅書籍啊，同埋一般嘅師傅唔會睇嘅。原來喺幾年裏面都唔原來㗎啦，根本我都知㗎啦。不過舊年就冇講出嚟咧，就依家講，因為點解咧？有啲事唔講唔得。其實己冇貪糧曲以外咧，另外有一粒星咧，只係化權同埋化禄嘅啫，嗰粒叫破軍。原來喺幾年裏面是出現了己卯貪糧曲破，因為呢十四個星裏面來講不是粒粒星都會化忌，但因為我們分開三組的，分開三組星，而這三組星呢我們叫天地人，我不講那麼多了。 咁破軍嚟講，化忌係出現乜嘢咧？喺古代嚟講，破軍係解軍隊，先破而後建軍。咁喺現代社會嚟講咧，我哋可以叫做紀律部隊。若果你細分，可能係警察啦。咁化忌星係乜嘢咧？化忌星即係話咧，對紀律部隊嘅一啲不利嘅聲譽啦。 負面形象， 負面嘅形象啦，同埋啲不恰當嘅措施咁解。嗱，化忌星咧並唔係好嘢，亦都可以睇得到嚟講咧，即係我哋可以話喺依家呢個環境，我哋呢個用玄學嚟講啦， 甚至乎即係名譽都有損害啦。 就對於嚟講咧，即係對於嚟講咧，警察咧就唔係一件好事嚟嘅。咁樣嚟講咧，就我哋可以咧我哋都喺度諗緊，最近咧，其實因為香港嘅氣場咧實在太差啦，咁啊應該咧就喺個氣場嗰度調節一下。嗱，氣咧就有好多種氣嘅，我以前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咧，就講咗少少嘅啫。我哋因為喺曾經好似係12年啊農曆新年嘅時候，旺角咧有少少騷亂嗰陣時咧，就係咧怨氣，人有好多怨氣啦，有怒氣。同埋有啲叫做戾氣，啊，呢啲係從人嘅發出嚟嘅。咁我哋咧就中觀嚟講咧，就係講一個氣場。如果當一個氣場嚟講，某一方面嘅氣種越嚟越強大嘅時候嚟講咧，係到咗整個社會嘅氣氛咧，就唔係一件好事。即係講得難聽啲，會爆啊嘛咁樣。咁同埋依家嚟講咧，就係話咧，我哋話如果假如嚟講係得一個人嘅本身嘅一種怨氣，而令到整個社會都受到佢嗰怨氣所困擾，所有負面嘅影響，呢個唔係一件好事嚟咯，係嘛？咁啊，所以嚟講咧，我相信咧，我哋要做翻少少功夫去化解一下。咁我哋成日都諗啊，同阿黃師傅亦都諗啦，就係話，如果要化解香港依家嘅一啲戾氣啊，或者一啲怨氣啊、憤氣啊之類嚟講咧，如果從易經角度嚟講，最好就比卦。 嗯， 啊，水地比，点解用比卦呢？比卦的意思嚟讲就系讲求平衡，讲求平衡。大家讲求平衡， 大家咁高咁大， 就唔讲对抗。咁个平衡嚟讲，即系话大家嘅气咧就会静翻落嚟啦。咁啊可以消离咗一啲咧唔好嘅磁场，我哋叫做消离一啲唔好嘅磁场咧，自然大家咧达至到系咩咧？去翻和气啊！咁希望大家都短期內都希望見得到呢一樣嘢先啦。咁我哋今日咧又唔係講氣噶，咁我哋又講一講咧，就因為咧幾年咧，其實破軍咧係會化忌，破軍化忌嚟講咧係對一啲紀律部隊嘅人員嚟講咧，佢哋係唔係太好嘅，但係咧唔係出自佢哋嘅喎。咁啊呢個咧就有機會再講啦，係嘛？咁佢哋都係一啲叫做受氣嘅人啊，變咗就都比較難搞啲嘅，好冇？咁我哋跟住嚟咧，我哋講翻下生活玄學啦。另外仲有咧，就講一講我哋下一張圖講一講咧。嗱，咁啊，因為咧就近期嚟講咧，就社會上邊都發生咗一啲事啦。咁咧就終於嚟講，道教都會出手啦。今次即係等於好似當年沙士一樣啦，係咪？咁啊，沙士嘅時候嚟講咧，就嗰個法會做到好大喎。當年我記得好似喺大球場做噶嘛。當年喺大球場嚟講，好似佛道都有做嘅。咁啊，做到都幾大嘅咁。咁啊，我哋都曾經講過啦，好似嗱，黃師傅都因為身速嘅問題，佢哋都專道貴身啦，咁係咪？咁啊，當初嚟講咧，就道教就話唔使做嘅。咁啊，但係今次嚟講咧，即係道教嘅聯合會咧都要做啦。今次冇辦法啦，係咪？咁啊喺應該嚟講係上個星期左右到啦，咁啊做咗一個咧就上表科儀。咁我哋今日就唔係講嗰個內容，或者係講點解要做呢、這個。我哋講一講咩叫上表科儀先，即係喺呢一個喺道教裏面。咁啊上表科儀嚟講咧，其實咧就係、是、話我哋亦都稱為叫進表，亦都叫打表。咁喺香港咧就一般嚟講叫上表啦。咁啊，我哋好簡單咁啊，咩叫上表咧？就係話你呈上去上邊天庭，咁啊將一啲依家發生緊嘅事話俾佢知。 咁就希望咧，就上天嚟講咧，係會作出判斷，就令到咧個社會咧係回復翻元氣，我哋叫做應該唔係安寧，係應該元氣。嗰、那個元氣係原本個元同埋氣嗰個氣，因為我哋都係講求磁場同埋講氣場。我哋成日都講氣咧，有啲人話：，你嘥氣咧，咁係嘛？乜氣都有噶， 人啊要爭一口氣， 人啊要爭一口氣啦。同埋你記住，人好得意嘅，人要最後嚟講係去到氣絕，然之後先會身亡嘅。我話俾你知， 同埋冇咗道氣，個人就輕咗喎，就係個軀殼真係輕咗喎。 所以個氣嚟講，我同你講啊，我已經係寫過好多文章咧，係講個氣呢樣嘢，或者有機會我哋將佢豐富一啲去講關於一種氣，因為氣有很多種，我哋講氣同埋味係兩樣嘢嚟噶。譬如有啲毒氣咧，有啲沼氣咧嚇，嗰啲嚟講真係啲 gas 嗰啲咧，係真係聞到會死人嘅嗰啲，唔係講笑。但係調翻轉喺人發出嚟一種氣，你亦都可以死人。咁你見到有啲人咧有氣功啦，係嘛？甚至乎道教啊，或者有啲團、有啲宗教一啲領袖或者一啲高僧大德咧，佢哋唔單止係有氣添啦，直情有法，因為四個下面有四點嗰個法。咁啊呢樣嘢咧係更加犀利。咁啊上表科儀咧，就其實我哋咧就一年咧我都做好多嘅基本上，但係嗰個規模就可能比較細啲嘅。咁啊，聯合會佢哋做嘅係大啦，因為佢哋咧就今次咧就係集合咗有400个道士，咁咧就會有重經啦。咁啊，最重要嚟講個上表個科文係點寫啦？嗱，上表科文嚟講咧，我哋喺香港咧，我哋叫上表科文或者進表或者打表，而喺中國流傳，因為道教都係源於中國啦。咁我哋咧就我哋喺中國或者台灣等等嘅地，或者我哋寫咧就係上表疏文嘅，咁啊上表疏文亦都係叫做文疏啦，即係我將佢都打字，即係打咗出嚟啦咁。咁啊，其實上表嘅疏文嚟講咧，就有一啲依家咧喺網上咧，你見到咧喺大陸有啲淘寶咧就印埋出嚟嘅，但印嗰啲係冇用噶，同大家講，因為若果係真係我哋做即係、就是、做召會或者打召之類啦咁樣做一個疏文咧，係要揾道堂、道壇或者道觀，我哋叫做即係叫做有呢一個內修外練嘅一啲道士，用佢哋嘅氣。嗱，有啲咧就會用咩咧？用朱砂去寫嘅，通常都會，或者用一啲紅色嘅。嗱，有啲咧就因為朱砂依家就比較難買到， 有啲可能用花紅粉 咧。花紅粉係啦，冇錯，紅花粉定花紅粉？ 花紅粉， 花紅粉 都冇錯，一樣嘅花紅粉、花紅粉。 有啲係落花紅粉啦，咁啊 叫法啫。 係啦，咁啊即係有啲嚟講，即係有啲假嘅朱砂啦咁樣，咁咧就去寫文疏。咁我哋一般咧，我哋叫文疏或者叫做疏文。嗱，文疏嚟講咧就形形種種嘅，今日就冇吸出嚟。咁啊，大家嚟講咧就喺網上咧見到咧，大陸有啲淘寶咧嗰啲喺度亂咁寫嘅，其實有啲我話俾你知。咁其實咧，我哋都係有一個規格 印刷， 印刷出嚟嗰啲真係冇鬼用 啊！ 印刷出嚟 嗰啲 啫。咁我哋通常咧，有時點解有啲人見到我因為我手字又寫得唔靚，咁啊點解有啲人話啊天師好似鬼畫符咁樣？真係有時咧，有啲嘢好特別嘅寫出嚟，好似曾經去過幫一啲善信咧去驅除一啲靈病咁啊！有一次喺青天虛宮咧，直情攞住嗰支朱砂筆嚟講咧，唔係自己嘅手喐嘅喎，寫完喺塊布啊，上次就唔係用紙嚟寫，喺塊布上面寫咧，寫完之後自己都睇唔明係咩嚟嘅喎，有啲咁可能會有啲咁嘅嘢出現。嗱，呢啲嚟講咧就係個善信有福啦，因為有少少神助。嗱，我哋講到呢度嚟講，或者我哋休息一陣間，一陣間再翻嚟飲啖水先。